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正在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更多更好就等于更幸福吗？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人类该如何追求无限呢？掌握知识就能拥有智慧吗？不如来解忧书房吧，我们可以用阅读、体验和思考来练习平衡身心，寻回幸福时光。周一到周五每晚9点首播，4日午后2点重播。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10月13日震撼启幕。探索声音传播新路径，开拓声音产业大格局。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 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红色平北海陀丰碑平北抗日战争史实展在延庆区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拉开了帷幕。展览用300多件文物、400多张图片，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在党领导下的平北军民和敌人斗智斗勇、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光辉历程。展览还首次展出了平北抗日斗争重要转折点西坡会议的相关内容。刀枪、信筒、背篓，一件件看似普通的展品背后都有着惊心动魄的故事。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平北抗日纪念馆，感受革命先烈英勇坚韧的峥嵘岁月。 我宣誓，我宣誓，我宣誓。 一段誓词，庄严承诺； 一本宣言，点燃信仰。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一双草鞋，踏过艰辛历程； 一枚勋章，焕发时代光彩。 建党100周年之际，探寻红色之路， 以文物记录光荣历史， 用声音串联红色文脉。 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社教部主任夏林。夏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啊，专门从延庆赶到我们广播电台哈、啊、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平北抗日纪念馆的情况。这样您跟我们先说说平北抗日纪念馆在什么地方，现在是一个多大的规模？ 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延庆的西北方，紧挨着著名的风景区龙庆峡。整个纪念园呢是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纪念馆在纪念园里。现在这个纪念馆呢是分上下两层，一共是2500平米，分四个部分展示在全国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1933年至1945年平北军民反抗日军侵略的史实。 刚才呢您谈到了就是平北抗日纪念园，还谈到了平北抗日纪念馆，可能有的朋友听了就有点晕了哈，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平北抗日纪念园里面有这个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还有一个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以及专题馆，这是整个园区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红色平北海陀丰碑、平北抗日战争史实展是在平北抗日纪念园里面的平北抗日纪念馆举行的。 对、是、 那平北抗日纪念园应该说这个也是有悠久的历史了。 对，我们这个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呢，它是这个主要是以纪念碑为中心。这个平北抗日烈士纪念碑呢，它建碑已经有30多年了。最早是在1989年的10月落成，10月21日这一天是举行的纪念碑落成仪式。当时呢，就是战斗在平北的这些老将军啊，还有一些老领导呀，在1986年的时候就组建了一个平北抗日斗争的这么一个专题班，然后呢大家就是决定啊，就是在这个海陀山下龙庆峡前建立这么一个烈士纪念碑，以缅怀先烈激励来者。当时这些老首长呀老领导呀，然后呢就是走访了当时平北根据地所属的15个县，然后呢是共筹集建碑资金51万元，这在当时是已经是个一笔巨款。当时呢是很多县呢你捐5000我捐2000，慢慢的把这个资金积攒起来的。然后纪念碑就开始动工。这个纪念碑呢主体是一个这个汉白玉的这么一个结构。当时呢是我们请了清华建筑系的教授卢伟玉设计的这个纪念碑。然后呢当时呢是延庆韩好庄村捐的这块地建起这个纪念碑的。 选这个地有什么讲究吗？ 首先呢咱们这个平北抗日根据地它的中心区域是以这个延庆赤城为中心，大海陀是它的中心。第二个原因呢是延庆当时呢建立了平北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现在延庆大庄科，在1938年的时候建立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平北抗日根据地巩固下来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昌延联合县也成立于大庄科的披破石村。第四个原因呢是因为当时我们平北军分区司令部呀党政军的领导机关呀全在大海陀山里面。然后呢龙庆峡当时的这个古城下面这个路呢是一个出山的重要关口。这是第四个原因。第五个原因呢是因为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呢选址紧挨着龙庆峡风景区，我们也方便的很多去龙庆峡游玩的人呢能从我们纪念园旁边路过，看到我们巍峨耸立的纪念碑。因为这个以上5个原因，所以呢把选址选在了现在这个位置。 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建了多长时间建成的呢？ 我们是就是新建的纪念碑89年，然后逐步呢这个纪念园的设施就完善了。在1995年的时候呢开始建立第一个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然后历时2年，在97年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说看到的那个展览的这个纪念馆。 对，然后呢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又重新开始布展，2011年6月完工， 然后开展，正好呢是时逢十年一换展，又正好赶上咱们建党一百年，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开始筹划建立新的展览， 2020年就开始了， 对，2020年开始，然后到今年6月25日这一天正式布展完成开馆。 嗯嗯，所以这个展也是新鲜开展的哈， 对， 一会儿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展览。那么说到这个平北，平北啊，乍一看有的人会读成北平，北平那整个北京了吗？ 对， 平北到底指的是哪一块呢？ 平北它指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以北，承德以西，张家口以东这片三角地区，占地面积是2.5万平方公里。 嗯， 北面呢就是这个坝上草原， 嗯， 南面呢就是平川，中间呢是燕山余脉，所处地区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伪满洲国、伪华北自治政府还有伪蒙江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统治的结合部，包括现在京津冀蒙所属的15个县的部分或者是全部。平北这个词呢是始于在1939年，当时呢有一个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呢就是萧克将军，萧克将军呢给这个平北地区命名为平北的，它是一个地理概念， 它是一个地理概念。 对， 这个地理概念应该说在历史上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兵家必争之地啊。 对， 要不然也不会在这里有一个抗日战争的纪念馆，可见当时曾经在这里发生过很多的战斗。 是的。 嗯， 平北呢它是连接平西抗日根据地和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的交通通道，而且呢它是北临苏蒙，当时这个军事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整个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呢，平北地区它算是日军的一个兵站还有粮站，所以当时呢这个日军对这儿的统治是比较严密的，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统治机制。但是呢我们平北抗日根据地呢它是在抗日战争的僵持阶段开辟出来的，所以当时呢这个大小的战役是很频繁的，可以说是天天有战斗，处处有牺牲。当时呢龙关赤城，当时属于这个平北地区啊，龙关赤城两线每6人之中就有1人为国捐躯，牺牲比例也是很大的。 所以说兵家必争之地哈。 嗯， 那么当年是哪支中国军队驻守在了平北抗日根据地呢？ 当时平北地区呢主要是晋察冀军区步兵第10团，这个是平北的主力部队之一，还有一支呢就是平北的这个所属的晋察冀军区步兵40团，这个是由先期进入平北的这个平北游击一支队在1942年改编而成的。第三个主要的主力部队呢是察蒙骑兵支队，这个支队呢是真正在平北建立起来壮大起来的，主要是主力部队就这三个。 所以呢当年在这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哈，一会儿随着这个展览会跟我们来说到。那么刚才您说了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这个是实际上是最早先建立的。 对， 这个平北抗日纪念碑的字啊是一位元帅提的，很有来头啊。 对，我们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是由聂荣臻元帅亲自提笔写下的。 嗯， 因为当时呢聂荣臻元帅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司令员兼政委，我们平北抗日根据地呢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碑名由他亲自题写。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平北呢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那么这里爆发过哪些比较重要的战役呢？ 像是平北在1938年6月11日呢，当时爆发了一个鲨鱼战斗，鲨鱼战斗呢算是打响了平北抗战的第一枪。当时呢八路军的第4纵队要东征冀东，因为早在1937年的8月的时候呢，咱们毛泽东主席就明确指示要以武陵山为根据地开展这个游击战争，所以呢，在1938年的5月的时候呢，八路军呢就组建了以邓华和宋时轮为主要领导的第4纵队，从平西集结， 开始向冀东进发，当时呢都是途经平北地区的。鲨鱼战斗呢，当时呢是参谋长李忠奇带领部队来迎击日军的板垣师团，当时我们是以200多人的牺牲取得了杀敌120多人的重大胜利，这是发生在平北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的一场重要的战斗。随后呢，在1940年的5月，当时呢是根据记者查体尼军的指示呢，八路军呢是分梯次进入平北的。40年的5月的时候呢，我们主力的10团由团长白以化带领呢，走到了平北地区，在大庄科的沙塘沟打了一个重要的沙塘沟战斗。沙塘沟战斗呢，算是打了一个开门红，让我们平北还有延庆的人民认识了八路军，认识了共产党。随后呢，在延庆地区还发生了很多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战斗，有很多这个以少胜多的这些战役，比方说这个猴儿山保卫战啊等等。随后在这个展览介绍时会给大家来展开了谈。 刚才呢，夏主任把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的一个大概情况和这个纪念馆的一个情况做了一个介绍哈，它的建立的年代呀、来龙去脉以及平北它的这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哈。那么现在呢，咱们的平北抗日纪念馆里头有一个刚刚拉开帷幕的一个展览，红色平北海陀丰碑平北抗日战争史实展。这个展览您刚才说是从去年就开始筹备了是吧？筹备的过程当中相信也有一些让您难忘的事情吧。 对，我们这个展呀，实际上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因为每次布展的话，实际上从开始着手到施工完成，按常理来讲，应该是时间在3年左右。因为我们第二次布展是从2007年开始着手准备，2011年才完成正式向公众开放的。然后呢，正好呢，我们去年赶着这个10年布展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了迎接建党百年，为建党百年献礼，所以呢，时间非常紧张，我们用了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大纲的这个撰写、版式稿的设计，还有整个布展的一个工作。 那么现在这个展览是分为几个部分，有多少展品呢？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实际上分为序厅、尾厅还有主展厅的4部分。主展厅呢，主要是第一部分是抗日烽火激荡平北，第二部分呢是浴血奋战夺取胜利，第三部分呢是红旗招展屹立海陀，第四部分呢就是红色精神更续前行，主要是以这个4个部分以时间为轴展示平北抗日斗争的史实。 那么展品呢？ 展品呢是有300余件，图片有400多张，这些都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平北斗争的残酷。 应该说呢，很多展品看似普普通通，但是背后就有很多很动人的故事哈。 对， 接下来请夏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先说说展品当中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墨盒，但是墨盒上面有好多处的这个伤痕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墨盒？ 这个墨盒呢，它是属于我们平北巩固下来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昌延联合县的县长胡英同志的。胡英同志呢，他是湖南人，当时呢是随着红军长征到达北方的，随后呢是被派到了平北地区。关于他的身世呢，我们资料非常的少，只知道他是湖南人，他的家庭背景呀一概都没有资料了，然后连他本人呢也没有一张真实的照片，所以就是根据当时沙塘沟的百姓对他的回忆画了一张他的画像，画像呢非常突出他本人的特点，就是浓眉大眼厚嘴唇，除此之外就是再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的详细介绍了。胡英同志呢，当时呢他是先期进入平北地区的，在1940年的年初1月份的时候，随后呢县委书记徐志甫是在1940年的4月到任的，两个人呢全都是坚守在残酷的敌后开展抗日斗争。当时呢是平北地区呢，尤其是昌延联合县引起了日伪军的重视，因为呢当时我们部队进入平北之后呢打了很多这个大大小小的胜利，当时日伪呢就惊呼延安的触角已经伸向了满洲，所以呢加紧对根据地的扫荡。在第10团 当时呢经过沙塘沟的时候呢，把一个连留在了大庄科的地区，当时是协助县政府展开斗争。但是呢在40年的8月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连的连长赵立业同志呢就收到了团部的指示，命令他立刻到凤鸾密地区与石团会合。当时呢就是赵立业同志在离开之前和胡英同志就商量说，咱们现在斗争太残酷了，为了保证安全，希望这个书记和县长和我们部队一起转移。但是呢胡英说，我是县长，要县不离县，我要和人民在一起坚持敌后抗日斗争。就是跟这个赵立业连长说，您回去跟白蚁化团长说，尽量早一点快一点再派部队回来。然后赵立业就带着兵走了，胡英同志呢跟徐志甫同志呢两个人呢坚持在沙塘沟展开斗争。当时呢他们两个啊都是身患这个疾病的，徐志甫同志呢是患有很严重的疟疾，当时呢是犯病，先开始是两三天一次，后来严重的时候就一天一次，而且当时缺医少药啊，就硬扛着。然后胡英同志呢他是有老胃病，而且呢当时平北地区呢啊粮食产量很低，还得雇佣部队，所以呢就是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由此呢这个胃病是更加严重了。但是两个人呢始终保持乐观的革命斗争精神。徐志甫同志呢还是爱给大家唱戏，活跃这个大家的气氛。胡英同志呢也是非常爱开玩笑啊，保持着良好的这个乐观情绪啊，鼓舞大家积极向上。但是呢在这个1940年8月28日这一天呢啊，因为这个部队已经转移了，徐志甫同志和胡英同志呢就两人在夜里开会，研究部队走之后呢咱们怎样继续开辟敌后抗日工作，一直研究到深夜，当时是住在一个村民的家里了。研究到深夜之后呢就清晨才休息，第二天早上呢正好的当时的这个伪满洲军呢就开始满山搜山扫荡，实际上也是没有定这个目标的，只是这个寻常扫荡啊。但是呢当时这个村民就是他们俩住这个房子的房东啊，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给他们两个打暗号，然后呢徐志甫同志、胡英同志还有一个这个通讯员程永忠同志呢受到敌情之后就开始是准备突出重围，分别往两个方向上身。这个日伪军发现之后就朝他们放枪了。胡英同志腿部受伤，依然是在抗争。徐志甫同志呢当时呢就是最后把这个枪呢打的就剩一发子弹了，为了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最终是引弹自尽了。然后徐志甫同志呢就是被这个射杀。之后呢就是敌人在搜身的时候啊，发现他身上带着这个县长的大印了，然后呢就是为了邀功请赏把他们这个头颅割了下来去示众了非常的惨。 非常惨烈。所以这个墨盒呢就是昌岩县的第一任县长胡英使用过的墨盒。 对，他用他写过这个宣传抗日的文书等等。 这个昌岩县在平北什么位置啊？ 昌岩指的就是当时的昌平和延庆。 哦，就是这么 对 联合起来的简称是吧？ 联合县政府的旧址现在在延庆大庄科的批破石。虽然说是旧址在那儿，但是我们办公地当时这个县政府这些人员办公不是说是天天都在那个院子里的，就是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办公。当时有一首诗呢形容当时我们的这个抗日县长啊，就是朱红大印背包装，走了东乡串西乡，打开背包就办公，群众有事好商量。当时就是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办公室，走到哪儿呢就是听取人民的意见，始终和人民在一起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所以真的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旧墨盒哈，我们更了解那个时候平北人民为抗日战争所做的这个努力哈， 对， 还有这些这个革命先烈们， 对， 他们这个英勇不屈，太令人钦佩了。在这里呢还有一件展品也很引人关注，其实都是一些小的展品，可能大的现在不太便于留存了是吧，大的就是那纪念碑有，小的还有一件叫徐万满章，这是一个印章是吧， 对， 这个人叫徐万满，双人徐， 百十千万的万，满是这个满意的满，徐万满的张。哎，这个张它的主人是什么身份？当时在平北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这个张的主人呢，他是当时平北的一位地下交通员，他也是平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域的赤城人。当时呢，就是徐万满呢幼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地主的压迫啊，还有这个伪满洲国的统治，当时呢也是从小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但是呢，随着咱们八路军在平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发现原来有这么作风优良的部队，第一次看到了翻身解放的希望，所以呢就是毅然决然参加了我们平北的八路军啊。因为他办事比较机灵，所以呢上级就指派他当平北的地下交通员，负责送信件等等这些任务。然后有一天呢，他跟自己的这个同伴一起去送信的时候呢，就在路上啊，正好与敌伪军遭遇了。当时这个日伪军呢，这人数并不多，他们几个人呢就灵机一动，然后呢用自己身上所带的不多的弹药给他们迎头痛击。当时呢，徐万满同志呢还缴获了一把日军的刺刀。 哇， 作为交通员来讲，这个因为他们是从事这个隐蔽工作的嘛，虽然取得了这个胜利，但是回来之后还是受到了领导的批评。然后领导说，你们送信是最重要的， 不能暴露。 对，不能暴露。 那这个章是什么呢？ 这个章就是他作为通信员当时所用的一个秘密的手章， 也是他这个身份的象征，是吧？ 证明。 那么在这个红色平北海陀丰碑平北抗日战争史实展里，还有很多文物，背后还有很多动人的故事。一会儿我们请夏主任来跟我们接着说。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青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去

信筒背篓，一件件看似普通的展品背后都有着惊心动魄的故事哈。 嗯，对， 因为红色平北海陀丰碑平北抗日战争史实展，刚才说到了一个普通的墨盒，还说到了一枚个人用的这个章哈，其实是咱们地下党员用的这个章。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可以见证历史的，比如像一本书也可以见证一段历史，就像展厅里有一本发黄的共产党人这本书，这是平北地委副书记武光老人曾经随身携带的一本书，也可以说是平北抗战精神最强有力的支撑哈。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这本书呢，共产党人是咱们一个共产党人的十九期这么一本书。这本书呢一直带在我们平北的地委副书记武光同志的身上。武光同志呢是在1942年开始担任平北地委的副书记的，在平北待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但是这半年多呢也在他的整个人生经历中算是记忆非常深刻的半年了。因为平北抗日斗争呢是真的非常的残酷，而且生活条件非常的差。 嗯， 当时呢我们部队呢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啊，要是得自己去生产，自己生产这个粮食，生产自己的所穿的军装，还有弹药等等。但是呢因为平北地区物质资源非常的匮乏，而且尤其是在深山里呢，当时呢我们经常是部队行军打仗的时候没有时间吃饭，尤其是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部队常常要饿肚子。而且呢就是当时呢晋察冀军区还颁布了一条训令，叫做树叶训令，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根据地百姓当时呢也是缺衣少粮的，部队要跟百姓生活在一起，不能跟老百姓争树上这个树叶来吃。浅山区的树叶呢在百姓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啊，让百姓都来去吃， 太艰难了。 对，咱们部队的这些战士呢年轻力壮，去深山啊采集深山的树叶来吃，这就是著名的牛真元帅当时颁布的这个树叶训令。武光同志呢当时呢也是在这个海陀山里生活，当时呢他也是亲身经历战斗的艰难。 嗯， 这本共产党人呢始终带在他身上，他经常拿出来学习，也说明呢我们共产党人呢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不断的来加强自己的学习，明确自身的任务，始终呢跟这个战士们在一起，跟百姓们在一起。后来呢武光同志呢离开平北之后，在解放之后建国之后呢，他也是到过新疆到过很多地方，走过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始终把这本共产党人带在身上，好好的保存，时刻掏出来学习。 那现在这本书是在咱们展厅的什么位置呢？ 这本书呢现在存放于我们展厅的主展馆的第三部分，红旗招展屹立海陀这一部分。它这一部分主要讲的就是我们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分为这个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政权建设这些部分。这本书呢就在党的建设那一部分的展柜里，跟武光同志当时生活在平北所用的一些生活用品，包括他的毛毯，他在平北地区所用的脸盆，还有装脸盆的这个袋子，这些物品放在一起。 能够保留下来这些物品的人也是有心了哈。 对， 那么在展厅里还有一块红色的矿石，这个也是挺引人注目的一件展品了，也是出自平北地区的龙岩铁矿是吧？ 对，龙岩铁矿呢它是在宣化庞家堡，当时呢咱们这个宣化庞家堡龙岩铁矿盛产矿石，日军呢侵占咱们中国，它除了要占地之外，它还大量的掠夺资源。当时呢这个日军占领宣化龙岩铁矿之后呢，一共是占领了8年之久，掠夺了咱们矿石是300多万吨，而且呢是残忍杀害我们的中国的劳工。这块矿石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宣化龙岩铁矿出产的红矿石，含铁量很高。当时呢就是宣化龙岩铁矿童工也非常多，很多孩子年纪小小的就开始要这个下矿干活，体力活非常累，而且呢每天都是干十几个小时的体力活，而且是整日在这矿下面不见天日。当时劳工的生活是异常凄惨， 而且呢就是动辄挨打，稍微啊就是累的时候休口气啊，监工的轻则痛打，就是重则呢就是惨遭杀害。在65年，咱们中国政府在清理尸骨的时候呢，发现了27000多具无辜劳工的尸骨。当时呢大家呢就是为了纪念这些劳工呢啊，还修了一个肉丘坟纪念馆，这也是日军侵占咱们中国的一条非常重的罪状。这个矿石呢就跟在我们展馆的第二部分有一张非常触目惊心的累累尸骨的一张照片前面摆放着。 啊，这个真的是太触目惊心了哈。 嗯，对。 这次的展览啊，我看到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展出了对于平北抗日斗争开展具有历史意义转折点的重要会议西坡会议的相关内容。 对， 这个在之前的这个展览当中，以前哈咱们的展览里头这方面的内容涉及的不太多是吧？ 对，以前没有提到这个西坡会议。近年来我们这个挖掘史料的过程中发现，西坡会议对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又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因为呢在延安开始整风运动的时候呢，当时正是平北处于反扫荡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所以呢就是没有去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这个整风运动。在1942年这一年呢，是平北当时斗争最惨烈的一年，当时呢牺牲了很多的党员干部还有无辜群众。这个牺牲呢，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斗争残酷，另一方面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政策的贯彻实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之一呢就是我们当时的党政军的领导人犯了右倾主义错误，在根据地的斗争过程中呢没有结合实际情况，当时呢就是有点害怕斗争，发展党员呢也是存在一些宽松的倾向，没有在斗争中去发展进步的这些党员，而且就是吸收了党员呢，很多党员都是比较老实的这种农民，这些老实人呢在日益残酷的斗争之下就显示出了他的弱势还有斗争的不坚定性啊，也导致我们当时有党员牺牲之外呢还有逃离和叛变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且呢当时呢就是我们存在着严重的物质经济困难，这也是我们根据地当时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除此之外呢，当时我们部队还有这个党政中间的一些领导人中间呢可能也存在着一些这个小问题啊，影响我们政策的贯彻与实施。所以说呢在43年的年初，当时的我们晋察冀军区呢下了命令说，平北地区呢虽然经过了几年的艰苦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有损失，所以呢当时把平北的军分区降格了，地委改成了地分委，就是为了解决当时存在的这些问题呢，所以在1943年的5月，当时呢是在平北的西坡村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当时这个专属还有各联合县的这些干部还有部队的团级以上干部一共是4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一方面呢是传达了当时中央提出的这个文件的精神，第二呢是对自己内部存在的问题开始了认真的研究检讨。随后呢在这个西坡会议之后，我们当时实行了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而且呢加强了大胆发动群众，开始了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减租减息这样的一个指示。所以呢西坡会议呢让我们当时的党政军达到了空前的统一，这也使我们今后根据地的建设的工作呢更加强有力的开展了。所以呢西坡会议具有转折性的重大意义。 那在咱们的这次展览当中也有展现西坡会议的展品是吧？ 对，在这个西坡会议这一部分呢，我们在展柜里也展示了两份在西坡会议之上讨论的两个问题。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两个文件呢看得出我们当时这个西坡会议的一些重要的内容，还有给我们起到一些启示的作用。 怎么感受呢？真的就是通过这一件件的展品哈、啊。刚才夏主任跟我们说到的，甭管是这个墨盒，还是地下工作者用的印章，以及这个龙岩铁矿的一块矿石，每一件展品的背后，真的都是有让人动容的故事，还有那本共产党人的书哈、啊。平北这边的抗日斗争应该说轰轰烈烈的开展过，而且这里其实有一位抗日名将白以桦， 对， 他是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斗争哈、啊。 对，白以桦同志呢是当时平北的主力十团的第一任团长，他呢是辽宁省辽阳人，从小呢就是学习非常好，家乡的百姓呢叫他白才子。然后呢就是年纪轻轻的时候呢就是展现出了他不一样的文学素养。他是少年时候呢上的这个学校是东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呢就是跟这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还有黄埔军校啊当时是齐名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武官的这么样一个学校。随后呢他在这个30年的时候呢，因为当时东北讲武堂不许开展抗日活动，排斥中国共产党员，所以呢白以桦同志呢就是来到了北平，随后呢就是考上了北平的中国大学。1931年呢918事变之后呢，当时呢他不满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个妥协政策，就要回老家啊，回到东北去抗日。他当时呢就是跟学校提出，我要先回老家去抗日再来求学，学校呢就是为他保留了学籍。他呢回到老家之后和自己的几个这个伙伴夜袭日伪的警察局，当时呢就是以这个平东洋为名号组建了一个抗日义勇军。这个部队呢当时呢就是发展非常的迅速，马上就到了3000余人，也是让日军闻风丧胆的。随后呢就是非常可惜啊，这个部队呢是在1933年的时候在冷口被国民党的32军强行缴械遣散了。然后白以桦呢就又回到了北平继续求学，当时呢是插入了这个中国大学政治系。当时他的很多同学啊，像十团的著名将领吴涛同志啊，很多人啊都是当时的他的同学。1935年12月9日著名的这个129学生运动，他们都是这个主要带头人。当时在我们平北地区有很多的这些党政的一些领导都参加过129学生运动的。当时呢就是129学生运动，白以桦呢积极的参加抗争，被称之为虎将。随后呢就是他被中共派到了绥远，就是现在内蒙古啊东部地区，开展这个垦区的抗日斗争。他跟这些他的同伴，像是王波啊这些啊，当时也都是大学生，组建了这个抗日先锋总队，白以桦同志呢是司令员。他们在王震的359旅随营学习，被王震呢推荐给了萧克将军。当时呢萧克在平西地区进行这个冀日察挺进军的改编。随后呢白以桦同志带着他的队伍来到平西，和冀东，当时冀东人民武装起义的时候呢，来到平西这个队伍叫是冀东抗日联军，他们一起组建了华北抗日联军，白以桦呢是副司令员。随后就是在1940年年初，华北抗日联军改编成了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白以桦呢就担任了司令员。当时呢萧克将军派他去到我们平北来进行开辟工作，白以桦呢当时就誓言生不回平西，死不离平北。1940年的5月的时候呢，他带领着十团的主力一营开赴平北地区。白以桦呢，就是他当时离开自己的老家辽阳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已经结婚了。他的爱人呢，是他当时一起参加抗日的兄弟的妹妹，叫邹广娟。他离开辽阳的时候，他爱人已经怀孕了。当时是怀孕3-4个月，但是呢就是他跟自己的这个爱人说啊，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要上阵杀敌去啊，然后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你要生个女孩呢啊，你身边有个伴儿，你说生个男孩也不错，咱们中国又多了一个兵。然后他就这样啊跟妻子告别了。 走了之后呢，就给家里只写了三封信，从此就再无音信了。不久之后，他这个女儿啊就出生了，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叫白素清，从小就没有见过爸爸。然后呢，就是家里头因为这个没有成年男子啊，在家里，母女俩就是受尽了欺负。为了生活嘛，小素清妈妈给别人做工，然后女孩呢，就是从小也是没有上过学啊，人小小的经常受欺负，想念自己的爸爸，然后渐渐的就失明了。都到解放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这个著名的抗日将领白野化。前一阵儿呢，就是我们开馆的时候呢，也把白野化的这个外孙请到了我们纪念馆。他也是非常的激动，表示呢自己的这个外公啊，为革命战斗，为百姓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与自己的生命。他呢作为接班人，也是表示要永远跟党走，继承革命事业。 真的，这些先烈值得我们好好铭记。 对，他们就是牺牲了自己的小家，保全了咱们的大家，为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流血牺牲。 那么这次咱们展馆里头有白野化的这个相关的展品吗？ 白野化呢，他的我们纪念馆呢只有他的相关照片，还有一个他牺牲之后战友给他写的一个纪念册。他的主要的一些展品现在主要是在他辽阳的老家，还有密云的白野化纪念馆之中。 我知道一方面这些展品啊是从民间搜集来的，另外一方面在你们这个举办展览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其实也是得到了这些先辈们的这个家属们的大力支持，他们也捐赠了很多，是吗？ 对，我们这个展馆呢就是存放了很多的资料，还有很多的这些展品呢都是离不开当时战斗在平北的这些老将军呀、老领导的家属的支持。现在我们纪念馆呢展出了一套军装，这套军装呢是当时平北的师团政委吴涛同志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所穿的礼服。这套礼服呢是非常的珍贵的，当时呢就是吴涛的夫人耿真老人把这套衣服带到了我们这里希望我们就是展馆好好的保存，把它展示出来，让大家呢能够看到从平北走出去的这些将领就是取得了这个荣誉，离不开我们平北的广大百姓的支持。除了这件军装之外呢，还有一个将军的这个礼服箱。这个礼服箱呢它是属于赖富大校的 放礼服的箱子， 对，也是在1955年授勋的时候装这个授勋礼服的这个箱子。赖富大校呢他是我们平北的察蒙骑兵支队的支队长，他呢在平北战斗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他是南方人，但是呢是在北方呢是察蒙骑兵支队指挥这个骑兵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北方地区呢非常的寒冷，尤其是在坝上地区骑兵经常是在冬天零下30-40度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在活动。赖富同志呢当时呢就是擅长指挥部队打仗，而且呢积极练兵，灵活应对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胜利。他率领这个察蒙骑兵坝上剿匪等等当时呢这个赖富同志在过世之前呢就曾给家人写了一个遗嘱，他表示呢要自己过世之后这个葬礼要办得简单，不要把自己葬在八宝山。他说呢就是他在整个他的战斗经历之中，在平北这段岁月是他最最难忘的，所以呢他要求家人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海坨山里，他要跟自己牺牲在海坨山的这些战友永远在一起。所以呢他的家人呢也是遵从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了海坨山中。现在每年呢家人祭奠他的时候都会到海坨山中去。 那么今天呢通过夏主任的介绍，我们对于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又有了更多的这个认识而且你们花费了这么多心思筹备了这样的一个展览红色平北海坨丰碑平北抗日战争史实展现的也正在举行当中。那么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纪念馆怎么去，它的这个路线，还有你们开闭馆的时间，以及我们参观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好，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呢它是在延庆是在 远郊。大家去的时候呢，可以分自驾还有这个坐公共交通工具。自驾的话，大家可以走京礼高速，在晋嘉堡收费站出来之后呢，就沿着这个应该是县级公路吧，一直就是按照导航开到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就可以。然后如果是坐公交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在德胜门城楼下坐919，然后呢到了延庆东关之后呢走几步路转乘Y43路，在韩好庄这一站下车，然后呢再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纪念园了。如果是团队去参观的话，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提前一周打我们的预约电话6919-1619或者是6919-1919来预约参观。我们现在呢就是提供是整点讲解，上午呢9点、10点、11点，还有下午的2点、3点，都会有我们的志愿讲解员去给大家去做讲解。 就是如果大家自己去参观的话，逢整点都可以有听到讲解哈。 对。然后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进园的时候能够佩戴好口罩，携带好自己的个人身份证，在纪念园的入口处呢，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登记测温，然后进园参观。进园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我们园区里是禁止吸烟的，而且呢不要穿奇装异服，不要大声喧哗。我们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还有纪念园呢，就是实行的是全面免费政策，没有任何收费项目，包括讲解还有门票都不收费，没有门票。早晨呢8点半开园，下午呢是16点半闭园，就是全年无休，365天都是开馆日。大家可以在这个携带好自己个人身份证的情况下，随时入园参观。 那么现在还需要预约吗？就是如果是自己去的话，现在可以直接进了是吗？ 对，自己如果是那您是家人啊或者朋友去参观的话，这样的话可以不预约，随时去。大的团队参观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一周来打这个预约电话来咨询一下，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您的参观质量，不至于在这个人非常集中的时候去参观。 江山依旧，岁月如流，先烈长眠地下几十载，当我们去追忆他们的光辉业绩时，无不深深感到，正是他们用鲜血染红了平北地区这片热土，正是他们用钟鼓为平北平添了几分荣光。今天我们享受着幸福安宁的生活时，也不要忘记平北军民的抗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才要格外珍惜。再次感谢夏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大家。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您的收听。 Oh!